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亲爱的朋友，告诉我你的愿望，我将满足你。 我想听歌。 还是京戏有味道啊。 有相声小品吗？ 拐了拐了拐了， 我要看西游记。 好老凤去。 休闲之旅启程了，去吧。休闲之旅，休闲之旅。 狮城新加坡是东南亚重要的金融、服务和航运中心。除了大家所熟知的这些领域，新加坡在文艺界，特别是歌坛，也有着相当重要的地位。各位好，欢迎搭乘本期的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我们今天的休闲之旅当中，要跟您聊一聊那些来自狮城新加坡的著名歌手。首先我们要说到的这位歌手，可能很多的朋友们都非常喜欢她的歌声啊，许美静。这位来自新加坡的女歌手，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的华语歌坛拥有着相当高的人气。她1992年参加新加坡的华裔小姐比赛，获得友谊小姐和最上镜头小姐的头衔，并在1993年参加了新加坡的寻找巨星歌唱比赛，在比赛当中获奖，并和唱片公司成功的签约。许美静喜欢在歌曲当中流露自己的真情实感，她自己也会创作歌曲。在写歌的时候，许美静喜欢跟着自己的感觉走。她曾经说过，以前在深夜和凌晨比较有灵感，现在的灵感则是随时都可能会来。歌词的部分，我平时有什么感觉，就会把它们记录在记事本当中。歌曲的部分，我会边弹着吉他边哼哼唱，然后录在录音机当中，最后把它完成下来。好了，说到这儿呢，先来听一首许美静的经典歌曲，我们也很熟悉这首歌了，《阳光总在风雨后》。 人生路上甜苦和喜忧，愿与你分担所有。难免曾经跌倒和等候，要勇敢地抬头。谁愿常躲在避风的港口，宁有波涛汹涌的自由。愿是你心中灯塔的守候，在迷雾中让你看透。阳光总在风雨后，乌云上有晴。 刚才的歌曲是许美静的《阳光总在风雨后》。1994年的时候，许美静推出了她的首张个人专辑，叫做《明知道》。 初试提升的他就吸引来了包括李宗盛在内的多位王牌制作人的青睐。乐坛大哥李宗盛发现了许美静绝对是一块可塑之才，所以力邀许美静加盟滚石唱片公司。然而许美静却只欣赏音乐人陈佳明，为了能够与陈佳明长期的合作共事，他断然婉拒了李宗盛而留在了陈佳明任职的上华唱片。随后在1996年的6月和12月他接连的两张专辑《遗憾》都是夜归人出版了，这两张专辑使得许美静真正跃上了巨星的行列。回忆起最初来到我国台湾的日子，许美静说啊，最苦的一件事就是背井离乡，幸好台湾的同事特别照顾自己，知道她刚到水土不服，工作紧张，身体比较虚弱，所以特别小心她的饮食方面，给了她家一般的温暖。但是在许美静的歌声中，我们还是能够感受到那种浓浓的孤独与漂泊的感觉。来听这首许美静的《都是夜归人》。 是冰冻的时分，已过零时的夜晚，往事就像流星刹那划过心房。灰暗的深夜，是寂寞的世界，感觉一点点苏醒，一点点撒野。你的爱已模糊，你的忧伤还清楚，我们于是流浪这座夜的城市，彷徨着彷徨，迷惘着迷惘，选择在月光下被遗忘。你忘了把所有的厮守承诺，谁都是爱的没有一点的把握，也别去想那里是甜蜜的梦想，还是的曙光，像夜归的灵魂已迷失了方向，也不去管情路上永恒太短暂。也不去管情路上永恒太短。 也不去关情路上永恒太短暂。 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许美静的歌曲《同时夜归人》。下面要为大家隆重介绍的这位歌手呢，是最早走红华语歌坛的一位新加坡的著名歌手。他当年在华语歌坛的地位大概相当于现在的孙燕姿，他叫做邓妙华。可能提起邓妙华这个名字啊，很多的朋友觉得哎，这是谁啊，不认识啊，没听过啊，比较的陌生，对吧？但是相信《牵引》啊，《爱的告白》啊，《心灵之约》啊等等这些歌曲的旋律如果一想起来的话，很多朋友可能一定会随之哼唱，然后恍然大悟的说，哦，这是他的歌啊。特别是那首由谭健常与小轩这对夫妻档创作的歌曲《心灵之约》，由邓妙华略带鼻音的美妙声线与谭健常朴实无华的男声共同演绎，成为了台湾男女声对唱歌曲的一首典范之作。下面呢，请您欣赏这首邓妙华与谭健常对唱的《心灵之约》。 我正爱记忆中的你，在哪里才能感觉你的依赖？虽然说往事越走越遥远，多希望一切被改变。 我的爱一切没改变，在心中你是我唯一的梦。虽然我承受别离的寂寞，期待着重逢的来临。 穿过千山，穿过万水，共赴心灵之约。看不见 欢迎各位继续搭乘本期的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导游韩涛。邓妙华之后，我们再来聊一聊另外一位来自新加坡的歌手阿杜。阿杜的原名叫做杜成义，是地地道道的一位新加坡歌手。大家都知道了，阿杜出道之前曾经做过一位建筑工人，是一位工头。特别有趣的是，2005年新加坡的一场演出将阿杜请回了家乡，演唱会依旧沿袭了阿杜北京演唱会的成功模式，将新加坡著名的室内中心内的体育馆装扮成了一个逼真的施工现场。工头出身的杜天王出任施工的负责人，他还邀请了施工单位，也就是海蝶音乐的另外两位成员林俊杰和金沙来出任自己的演唱嘉宾，为家乡的父老倾情演唱。在熟悉的工地的环境里唱歌，阿杜可以将自己的唱功全部的发挥出来，感觉特轻松，还使得演唱会大获成功。说到这儿呢，我们来听一首阿杜的歌曲《天涯海角》。 天涯海角，是否能收藏烦恼？我很想逃跑，我的心谁能知道？爱我就好，能有多少就多少，也别让我骄傲，因为我知道随时都会散了。海角的夜会有怎样的思念？那双哭过的眼睛，那些哭过的恋人，什么结果才有幸福可言？爱我就好，能有多少就多少，也别让我骄傲，因为我知道随时都会散了。天涯的边会有怎样的世界？海角的夜会有怎样的思念？谁哭过的恋人，什么结果才有幸福可言？天涯的边会有怎样的世界？ 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阿杜的这首《天涯海角》了。在歌迷眼中，阿杜绝对是一位响当当的气质男儿啊。其实呢，这位真汉子除了性格腼腆不善言辞以外，还有很多害怕的地方呢，这是大家想不到的。阿杜曾经向媒体公开过自己有三怕，那就是怕高、怕人多，还有怕冷。你想象不到吧，这样一个大男人竟然会有这样的三怕。然而这些却是真的令阿杜很头疼的事儿。为了展示他的决心，克服这些恐惧，唱片公司特别为阿杜做宣传的时候为他准备了闯关的环节，包括美女摩天轮、百人 KTV 以及俄罗斯冰窖。最终为了挚爱他的歌迷，阿杜成功的闯过了这三关，也克服了自己的问题。 说到这儿呢，我们来听阿杜的另外一首歌曲吧，《相信我可以》。 开始见你第一面时，就有一个梦。我这个人，你对朋友会怎么形容？太沉重还是太开笑了？你眼中的我，其实我的原来和你想的有一点不同。每次见你，我的梦就越来越生动，感觉可以背负着你一路向前冲。太激动还是太懵懂，我竟敢放轻松，只是心的绞痛，爱的轻重由不得从容。这世界不完美，想你也曾掉过泪，为分为离为情为爱为这一切，就是谁，就是能给你安慰，迎风挡雨有我陪你，梦更完美。 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阿杜的《相信我可以》。这些年来，阿杜就是靠着歌曲当中唱出的那种坚定和自信，在歌坛当中打拼，并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阿杜之后，下边要登场的这一位绝对是一位新加坡的重量级的人物，她号称新加坡的第一美女，没错，就是范文芳。范文芳出生在新加坡，在她出生的当天就被当作新年宝宝登上了报纸，也许这就预言了她的明星生涯吧。17岁的时候，范文芳出于好奇心参加了时尚杂志举办的少女选秀比赛，高挑的身材和白皙的皮肤使得她从众多的少女当中脱颖而出，一举折桂进入了演艺圈。她先后主演过《神雕侠侣》等一系列的电视剧，人气飙升。《神雕侠侣》之后呢，她的小龙女的形象也渐渐地被观众所认可，并为越来越多的人所喜爱。既然演戏这么受欢迎，范文芳趁热打铁推出了多首自己主演的影视剧的主题歌，没想到这些歌也跟着流行了起来。从此范文芳开始活跃在了歌坛与影坛。在演唱方面，范文芳同样是颇具实力，她与张信哲对唱的那首《别让情两难》曾经是脍炙人口的一首流行歌曲。好了，在上半段娱乐大篷车的旅程暂告一段落的时候呢，为您送上这首范文芳和张信哲对唱的《别让情两难》。稍事休息，广告和一小段信息之后，继续今天娱乐大篷车之休闲之旅，诸位稍后见。 霓虹灯有点亮，夜色渐张狂，偏偏是我为爱逃亡，醉在异乡。 莫非天不许人痴狂，幸福由身边流转，心好乱， 谁把梦锁上。 有人为情伤，难免失去主张，渐渐觉得有点沧桑，谁才是今生盼望，不曾去想象。有人为情忙，世事终究无常，还有多少苦要我去尝，若不是还想着再回到你身旁，早就对命运投降。别让情两难， 别把梦锁上， 我愿为你逐风浪，不管多忙或多伤。 两情两难， 别把梦锁上， 我愿为你逐风浪，不管多忙或多伤，别让情两难， 别把梦锁上，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亲爱的朋友，告诉我你的愿望，我将满足你。 嗯，我想听歌。 还是京戏有味道啊。 有相声小品吗？ 拐了拐了拐了， 我要看西游记。 老孙去也。 休闲之旅启程了，去吧。休闲之旅，休闲之旅。 欢迎大家继续搭乘本期的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今天的休闲之旅呢，跟您来聊一聊来自新加坡的著名的歌手。女歌手陈洁仪因为出众的唱功和独特的气质，被誉为新加坡的国宝。这个称号可绝不是浪得虚名，陈洁仪是从一次歌唱大赛当中脱颖而出的，并开始演唱广告歌曲。1993年，她为英国女皇以及王子献唱歌舞剧《西贡小姐》当中的选曲，这样的殊荣也令她名气大增。然而成名之后的陈洁仪却非常低调，她在美国度假的时候喜欢到超市去闲逛，或是到公园散散步啊，和搭公车，还特别爱在车上跟陌生人聊天。当被问起职业的时候，他会说自己是服装店的一个老板，因为如果透露了歌手的身份，所有的话题就都得围绕着自己的这个歌手身份谈起来了。下面呢，我们先来听一首陈洁仪与内地歌手郭峰合唱的歌曲《心会跟爱一起走》。 从来没有人如此贴近我的心，总有许多许多话想说给你听， 从来没有人如此打动我的心，偶尔无心的伤害全都为了爱， 心会跟爱一起走，